今日的经文是在民数记十四章五至二十四节，我是会读出十八至二十四节的。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义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你他们的祖先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今日为我们证道的是杨柏满牧师，题目是信心的榜样。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新的一年开始呢，首先在这里祝大家是福杯满日，身心是康泰。今天呢，我会跟大家呢是从民数记的十四章的经文，还有呢我们会看一个旧约的圣经人物加勒，我们是看这个信心这个的主题。信心这个主题是非常之重要，因为信心的操练是每一个耶稣的门徒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我希望大家今天都会有手上都会有圣经，我们就会一起去看民数记十四章的经文的。在开始之前呢，让我们再一次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父，我们离开2022年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心存感恩，因为主你的保护、你的保守、看顾、你的恩典是不断的，是带领着我们。当我们进入2023年的时候，主我们同样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因为我们相信无论是顺境逆境，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你必定是会继续的，是将丰盛的恩典赐下。就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真是怀着信心，我们去仰望你，我们去倚靠你，我们并且是将主你的话语作为我们人生最优先，因为主你的话语是永恒不变的，主你的话语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所以我们战战兢兢的打开主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的灵是引导我们每一个。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首先呢，我们就看下经文的背景。我想先问大家两个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既然迦南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地，那为什么还要派人去窥探呢？究竟窥探这个迦南地是哪个出的主意呢？如果你翻开民数记的十三章呢，一开始的时候呢，那里就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那窥探是不是上帝出的主意来呢？如果我们看申命记的一章二十二节，那里就我们会见到呢，摩西就跟那些以色列人说，他说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这个我们呢，就是那些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走去跟摩西说，我们是要打发人去窥探这个迦南 这个上帝给他们的应许地。所以简单一点来讲呢，要答那条问题，就是窥探迦南地呢，其实是以色列人的要求，而上帝是允许他吩咐摩西这样做。第二条的问题呢，就是十二个探子见到的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是会有两个不同的回报呢？我们都知道有十个探子窥探完迦南地回来是报恶讯的，而约书亚和加勒窥探完迦南地之后就回来就报喜讯。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见到的地方是一样的。这个呢，就跟我们今天那个主题呢是有关的。这个是一个信心和恐惧的分别。那十个探子跟那些以色列人说，那些以色列人就害怕了，他们就恐惧了。所以他们的反应呢，就说我们死了还好啦，我们去埃及做奴隶还好啦，等等等等，他们是一些恐惧的反应。但是对上帝有信心的约书亚和加勒呢，他却是说了一番很精彩的说话。这番精彩的说话呢，就记载在十四章的第七至到第九节。大家有圣经就可以看，也都可以听我读出七至到九节。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任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约书亚和加勒这一番的说话呢，是有四个的重点。第一，迦南就是一个极美的流奶与蜜的地。第二，上帝是必定会带领他们进入那个地方的。第三，就是不要害怕。第四，就是上帝是会与他们同在。四个的重点，而这四个的重点就是加勒和约书亚是用他们的信心的眼睛是看到的，而其他那十个探子呢，却是看不到的。有人呢就用以下一句说话呢来表达什么是平安呢。他说平安不是没有恐惧，而是有上帝的同在。弟兄姊妹，请问你又有没有这个的经历呢？眼前的环境看起上来好像很恶劣这样。健康出了问题，经济又出了问题，人际关系又出了问题。但是你仍然是有平安，因为你有神的同在。所以无论环境是怎样，你内心仍然是有平安。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听了约书亚和加勒这一番的说话，这四点，你会有什么的反应呢？第十节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恐惧是会叫人盲目，恐惧是会叫人失去理智。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呢，圣经出现，整本圣经出现得最多的命令是什么呢？是不是你们要谦卑呢？或者是不是你们要 彼此相爱呢？嗱，谦卑当然重要啦，彼此相爱当然重要啦。但系原来圣经出现最多嘅命令呢，却系不要害怕，要刚强壮胆。嗱，面对不断嘅环境嘅挑战同埋冲击啦，不要害怕呢一个嘅命令呢，系非常之有智慧嘅。但有人可能就会问啦，咁点样先至能够唔惊呢？点样先至能够唔害怕呢？我相信凭信心相信上帝嘅同在，相信上帝嘅掌权，咁就唔会惊。但系当时嘅以色列人却唔系咁样，佢哋唔信啊，佢哋系不信，所以咧系带嚟上帝的震怒啊，同埋严厉的审判。如果我哋睇第十一同埋十二节咧，我哋就见到上帝嗰个嘅震怒同埋佢嘅审判咧，系几咁嘅严厉啊！十一节嗰度话，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上帝的震怒就带来很严厉的审判，而是要用瘟疫去击杀那一班的以色列人。摩西他见到这个严重的后果，他就为以色列人代求了。如果大家详细去看第十三节至到第二十三节，你就知道摩西的代求是有几个重要的原则在这里。第一，他是摩西是按住上帝的应许来求。第二，摩西是照着上帝的说话去求。第三，摩西是为了神的荣耀去求。弟兄姊妹，今日可能你和我都会为不同的人，为不同的事情去代祷的。但我们的代祷又有没有按住神的应许呢？有没有照着神的话语去求呢？有没有为了神的荣耀去代求呢？摩西的代求是给我们一个非常之好的榜样。来到第二十四节，圣经就给了我们一个信心的榜样。这个信心的榜样呢，就是加勒。第二十四节那里这样说，他说：唯独我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从这一节经文看上来呢，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说加勒是信心的榜样，咁究竟呢个信心嘅榜样有啲乜嘢嘅生命素质呢？係我哋需要學習嘅呢？係所有基督徒都需要學習嘅呢？嗱，我諗首先呢，经文就话俾我哋听呢，加勒係另有一个心智。英文嘅译本呢就係 different spirit， 即係话另有一个灵喺加勒里面。保罗他曾经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呢，他就讲过，他说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加勒是一个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的人。不单止是这样，经文亦都话俾我哋听啦，第二十四节亦都话俾我哋听咧， 加勒佢系愿意专一嘅去跟从神。嗱，专一咧就系全心全意咁样嘅意思，系完全咁样嘅意思。弟兄姊妹，作为耶稣嘅门徒，唔知道你系点样跟从耶稣嘅咧？你嘅行事为人系照住自己嘅意思去做啊，抑或系按住圣灵嘅带领去做咧？你喺生命里边，你系将整个嘅生命所有嘅范畴都系交托俾耶稣，然之后你就跟从佢，抑或你仍然保留生命里边有一啲嘅范畴咧，系你自己做决定嘅咧，系你自己掌管嘅咧？加勒俾到我哋呢个信心嘅榜样，就系佢有另一个嘅心智，佢系专一嘅全心全意去跟随神。嗱，加勒嘅专心跟随神系值得我哋再详细啲去睇下，我哋可以从呢约书亚记嗰度嘅记载咧，系嚟睇下加勒嗰三个嘅专心跟从。约书亚记嘅十四章第八节嗰度就话：然而同我上去嘅众弟兄，使百姓嘅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呢个系第八节。第九节咧，嗰度就话：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然之后去到第十四节，啊，嗰度就话，所以希伯伦作了基尼洗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嗱，我相信我读咗呢三节嘅经文，你一定会留意到呢三节嘅经文都有一个重复咗三次嘅说话，就系专心跟从。第八节嗰度就系加勒佢自己讲嘅，所以就用我专心跟从啊。第九节嗰度咧就系摩西讲嘅，所以摩西就话你专心跟从。然之后第十四节嗰度，是上帝话加勒话他专心跟从，所以我你他这个就是表达了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加勒的专心跟从。那究竟新约的门徒又是怎样去跟从耶稣的呢？当耶稣见到西门同埋安德烈喺海边撒网打鱼，咁就对佢哋话：来跟从我。跟住圣经点讲啊？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耶稣。至于雅各同埋约翰呢，佢哋喺船上边去补网，耶稣呼召佢哋，圣经亦都系话俾我哋听，他们便立刻离开嗰只船去跟从耶稣。当耶稣嘅呼召临到嘅时候，弟兄姊妹，唔知道你又系唔系愿意立刻去跟从佢呢？当我谂翻起我自己那个生命嘅时候，当耶稣嘅呼召是临到我的身上的时候，叫我摆低银行份工，叫我去全时间去服侍他，我亦都是愿意是即刻摆低银行份工，我是即刻写了辞职信是交给老板，然之后我就专心的是去牧会有15年的时间。我记得我的呼召当时是在美国在美国这个纽树溪教会。咁我一 听到上帝的呼召的时候呢，我就即刻跟我太太讲啦，又跟我女儿讲啦，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我太太的支持，没有我女儿的支持呢，这条全职侍奉的路呢就非常之难行的。而当我得到他们两个的支持的时候，我就立刻就摆低我银行份工，就进入这个的教会去侍奉。加勒他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他是40岁。到他85岁的时候，加勒仍然是充满信心。在约书亚记的14章11节，那里加勒就说，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加勒他多年来是为主征战，多年来是被主使用，而加勒是很清楚知道他的力量呢不是靠他自己的，他的力量是从神那里而来的，并且他可以凭信心说，40岁的时候我的力量是怎样，现在85岁我的力量仍然是好像之前一样。为什么？是因为他靠的是上帝的力量，而不是自己的力量。加勒实在给了我们一个很美好的信心的榜样。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生命又能不能够这样去为主做见证，给到一个美好的见证，是去专心去跟从主呢？或者我们应该可以试下这样问，加勒他是专心跟从主，但是有些什么是难阻人专心跟从主呢？全心全意跟从主呢？有些什么的难阻呢？当然我相信呢是有很多不同的原因的，但我相信恐惧呢就是其中原因之一。恐惧是能够拦阻一些人是全心全意去跟随神的。有些人他会将他的安全感摆在这个世界上一些的事物那里，例如将安全感摆在金钱那里。当他失去了金钱，他就变了失去了安全感，他就会有恐惧。有些人呢就很舒服地活在他自己那个的安舒区里面。如果要他踏出他的安舒区，他就会恐惧。那怎么算呢？我们应该怎样 去对付恐惧呢？有些人就说，我要对付恐惧呢，我就要有勇气。当然是对的，但是勇气是从哪里而来的呢？圣经又怎样说？我想告诉大家，要不会恐惧，不会害怕，我们需要的呢是爱。约翰一书4章18节那里里面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弟兄姊妹，爱里没有惧怕。可能你都听过一些的见证，屋企发生火灾，那个爸爸是已经是逃了出来的，走了出去的了，但是知道原来他那个很小的女儿还在火场里面，于是他又再次冲回入火场去救他的女儿出来。当时的火是很大的，但是对他来说，爱女儿是 是没有惧怕。又或者你听过一些的见证，一场的交通意外，那个爸爸已经是在架车的外面，但是原来他见到他的仔女还在车里面，于是他又再冲回去架车上，架车可能已经是滴紧那些汽油，可能是随时会爆炸，但是对他来说他一点都不怕，他一定要将他的仔女是救回出来。对他来说，爱女是没有惧怕。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专一的，是爱耶稣，你就会全心全意去跟随他。道理呢就是这么简单。有一只船夜晚呢就遇到很大的风浪。那些风浪呢就令到只船呢是抛来抛去。啲乘客呢都好驚。但船上面有一个嘅小女孩，佢仍然係好开心咁样喺隻船嗰度玩，走嚟走去，佢一啲都唔驚。其中一个乘客呢就问佢，忍唔住呢就问佢，佢点解你唔驚呀咁大风浪。咁嗰个細路女呢就回答，佢话因为我爸爸就係嗰个船长，我对我爸爸是有信心。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都可能遇到不少的大风浪。又或者我们的人生有些时候好像是入了一片黑暗当中，是看不到前路。是你又有没有好像这个女孩子这样的信心，相信上帝是在你那只船嗰度为你掌舵，以致你系唔会害怕呢？因着你对上帝嘅爱，就将惧怕除去。嗱，让我总结从今日呢段嘅经文咧，我哋学习嘅三个嘅功课。第一，乜嘢系真正嘅平安呢？民数记嘅十四章第九节嗰度话：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咁就不要怕他们。真正嘅平安就系有上帝嘅同在。第二，乜嘢系真正嘅信心呢？民数记十四章嘅二十一节嗰度话：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真正的信心就是以上帝的应许做基础，真正的信心是为了上帝的荣耀。第三，什么是作主门徒呢？十四章的二十四节那里说，他另有一个心智，刚才我们看过这一节经文的了，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作主门徒就是全心全意的去跟随神。有人就说，全心全意跟随耶稣呢，就好像写了一张空白的支票给耶稣，这张支票呢是没有日期的，是没有银码的，是只是得你的签名在这里的。即是说你愿意对耶稣说，无论什么的时候，无论什么的事情，无论什么的地方，何时何时何地，我都愿意去跟随你。不过我想请你留意，这一张是一张你给耶稣的空白的支票，不是你开的一张空头的支票。可能有人是曾经在布道会或者培灵会呼召的时候，他们很有感动，圣灵感动他们，他们回应那个的呼召，但是那个的热心是在那一刻之后呢，他们却是忘记了，又或者他们是放弃了他们对神那个的承诺。 弟兄姊妹，如果你曾经是向神承诺过一些的事情，我盼望你能够是遵守你的承诺，千祈不要向神开一张空头的支票。民数记十四章那个的应用是每一个基督徒一生都要学习和操练的功课。我希望今日的信息是能够让大家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是有上帝的同在。什么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以上帝的话语，以上帝的应许做基础的。真正的信心亦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去做见证。第三，什么是作主门徒？作主门徒就是一心一意的跟随耶稣。如果你能够是活出刚才讲那三点，活出真正的平安，活出真正的信心，活出专一跟从耶稣，那我担保你的生命就必定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再一次是仰望在你的跟前，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给了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真是明白到真正的平安是什么，我们凭信心是可以怎样去过好我们丰盛的人生。主，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不是每一个时候我们都是能够是活出有信心的见证。但是主，我们因着你的缘故，你在我们的心里面，你继续的去动工，继续的去带领，让我们真的能够有一个美好的见证，让我们身边的人看到我们是属于主你的，我们是愿意一生跟从主你的。求你帮助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